11:5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 金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摊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3天2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0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以史为鉴。从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收场。 白云夜往屋里一看，这个人把他吓了一跳，他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这个人是谁呀？正是别云峰的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就见火玉贵在这坐着，独对孤灯，眉头紧锁，拧了个疙瘩，手捻着虚髯在这品茶，衣服在墙上挂着，腰里头挂着7星折叠宝刀。云贵就问师傅：“老师，您不是看错了？这不是电光侠火玉贵吗？他能告诉您徐良的人头在哪儿，还能帮您的忙。”我找的就是他。孩子，你不知道的事儿多得很，你就跟为师我来吧。说话之间，就见风僧醉菩提凌空，双腿一飘，蹭跳到院里，云瑞紧跟着也跳到院里，爷两个来到窗台这块，凌空压低声音：“阿弥陀佛，火寨主一向可好？贫僧到了。”好，电光侠火玉贵抬头往外头一看，看得清清楚楚的，一见窗口这站俩人，一个和尚一个俗家，一眼他就看出来了，风僧醉菩提凌空。火玉贵先是一惊，紧跟着站起身，开门就出来了，来在凌空的近前，撩衣服就跪下了：“恩人，您这是从哪儿来？院中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老和尚一笑，点点头，拉云瑞进了屋了。接见火玉贵可没进屋，回过身去吩咐一声：“来人，你老伙计也有新夫人呐。”呼啦超过了7-8个。寨主爷，寨主爷有什么吩咐？把大门拴牢，您把门都给我看好，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准放出放入，知道吗？我这有特殊的客人，我需要招待。哎，是是，全明白了。把这小院把守的登登的。火玉贵一看没有别的事儿了，心多少放心些，迈步着才进屋。来到屋里边，先让凌空和云月坐下， 他在旁边垂手一站。林空也乐了，寨主爷，老僧深夜前来打酒，居心不忍呐，你怎么不坐下讲话呀？让了半天，火玉贵这才坐下。老师傅，您这是从哪儿来？老僧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哪儿不行来？我今儿晚上是从葵花岗开封府的临时公馆来。 哦， 原来如此。那么敢问这位是？电光下一指白云瑞。林空没有隐瞒，连啵都没打。他是我徒弟，白玉堂之子白云瑞是也。 啊， 就是白天大战飞剑先出亮刀削他头巾的那位。云瑞点点头。哎呀，实敬实敬，闹了半天是白公子。白云瑞真有点糊涂了，看这个意思，这个火玉贵跟老师感情不错呀，这是有深交，多年的熟人了，不然谈话能这么随便，一点隐晦都没有吗？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呢？为什么火玉贵对林空这么尊敬呢？张口恩人，闭口恩人的，因为这林空确实是他救命的恩人。这个电光侠火玉贵人不错，他的原籍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八宝安善村火家寨的人。火玉贵家趁人直啊，幼年之间他就学武，结交江湖的英雄，故此才成名当了侠客。就因为他练武，把万贯家财全挥霍一空，后来就落成了一个人，为了练武他连媳妇都不娶，连家口都不要。他是遍走江湖，到处访名人。说这话是15年前，电光侠火玉贵走到黄河渡口，钱花没了，一着急病倒在店房。哎呀，到了店房啊，这一头就扎到床上起不来了。多大的英雄就怕有病，身边又没有钱，把带着这点衣物全都当卖一空。这店里的人就是这样，你有钱在我这住着行，你没钱你马上给我搬家，欠我的账还得如数还给我。火玉贵天大的英雄，躺在床上起不来，还得吃药，还得还账。后来实在没有可卖的了，就跟这个掌柜的哀求说，我身边就剩一把宝刀了，你把这宝刀拿到集上去替我卖了，卖完钱之后我还你的电饭账，剩下一部分我养病，我好了之后一定马上离开，你看怎么样？那掌柜李婷也自好如此了，就拿着他的七星宝刀到街上去卖。哎，事也巧了，正好风僧醉菩提灵通出了化缘，路过黄河渡口，他到这一看围着一伙人，灵通往里一探头，应该是卖刀的。你看别人是外行啊，光看着不买，另外也买不起，灵通是武术大师，见兵器能不爱吗？他把这刀拿过来仔细一端详，七星折铁宝刀啊，这口刀虽然不敢说是上品，在一般的来讲这也不得了啊。哎呀，什么人能舍得把它卖了呢？ 万两黄金也买不来呀、啊。他问这掌柜的，这刀要多钱？掌柜的说，那你看着给吧，能给20两银子就行。林空一听这是外行，20两银子200也不卖。老何说这么办，这刀我买了。说买呢，他就问这掌柜的，这刀是你的吗？嗯，不是我的，我一见这玩意都害怕。那你怎么卖呢？嗨，大师傅您不知道，我是开店的，我姓王，开的是王家老店。前些日子来个人，就住到我们这儿了。你看这人带着病就来了，一头扎床起不来了，吃药、看病、吃饭，不都得花钱呐？他身边钱还不多，都花光了，随身带的衣物，该当的当，该卖的卖，也都没了。现在就剩下这一口刀，就等着卖俩钱还我们电饭账，剩下一部分他好养命，就这么个经过。哦，凌空明白了，就知道这人是了不起的。说这个人现在何处？就在我店房里的呢。这不是我还得出来替他卖这刀？怎么办吧？你领贫僧看看这个病人，贫僧我就会治病，不管内外两科我全能看得了，要给他治好，早早离开你这个店不就更好了吗？掌柜的一听挺乐，结果就把凌空罗汉接到店里去了。凌空呢一见火玉贵，一看这人病得真不轻，号脉之后加气伤寒，就这样他也住到这个店了，天天诊脉给他看病，亲自服侍他，另外由和尚花钱前去抓药，亲自给他煎汤熬药，把电光侠火玉贵铸剑的将养复原。又过了一个多月病好了，火玉贵都没想到啊，身落异乡居然遇上这么个好心人，跟人家一不沾心二不在乎，人家侍奉我救了我这条命，我得怎么补报人家？后来电光侠火玉贵好了之后就问恩人您是谁，凌空也没隐瞒，说贫僧啊，我是平凤岭少林分院的主持僧，人送绰号风僧醉菩提，我叫凌空。火玉贵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三位，早就听说过没见过，这么高身份的人把我给救了，把火玉贵感动得哭了。老罗汉，您对我的救命之恩我怎么答报啊？恐怕我来世变牛变马难报恩情之万一呀、啊。凌空一乐，我是出家人，普度众生，大慈大悲，救一个人这不算什么新鲜的事儿，你也不要太客气了，我认识你这样的人我也挺高兴，这是你的刀我还给你，要不是那天我在街头上看见就错过这个机会了。结果把七星遮铁宝刀又还给火玉贵，这火玉贵感激他无可无不可的，不知道怎么报答好了。打那以后两个人分手，临分手的时候火玉贵说了，老罗汉啊，咱怎么办，一回生两回熟，将来我混好了一定到庙上看您去，您就放心我是个有心的人。可是火玉贵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办的。3年以后他到了叠云峰狼牙涧，投靠了半赤峰王典，由于他有能耐，那是侠客的身份，很快就当了二寨主。但是火玉贵这个人是挺正的，他坚决主张咱们这座山公买公卖，不要调戏妇女，不要奸盗邪淫，和我们这些人都是走投无路被逼的，我们要做坏事，官兵要抄山，谁能对抗得了？平日呢咱们就自重自吃，对于贪官污吏绝不留情， 王典也乐意这样，所以两个人处得非常近。等他当了二寨主，有了钱了，有了地位，有了势力了，他没忘凌空的恩情，带着重礼赶奔平凤岭啊。偏赶凌空正在家，到那块他就跪门，非要送礼不可。凌空是坚持不受。老和尚说得好，当初我救你是巧遇，你不要惦记在心里头，我不图其你给我送礼，你就送多少礼也买不了你这条命，你这何苦的呢？一次送礼不收，再次送礼不收，这火遇过去不知道怎么的好了。说师父，那究竟怎么办呢？我怎么能报得了您的恩呢？凌空乐了，说这么办吧，人生在世没有不求人的时候，倘若老僧遇上为难的事，我找你去，你看好不好？你帮我点忙，如果我不找你去，这事就算了。火玉贵对天盟誓啊，老人家，只要你遇上困难，你要找我去，我脑袋掉了二话不说，不管什么事我一定听明白。这个话说完了，两个人分手了。事到今天，凌空也没找过他。但这个事儿太巧了，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两个人自然有见面的机会。你说这个事儿阴差阳错，今天真是老凌空找到他头上了。为什么心里那么有底儿，说话那么理直气壮？白云瑞哪知道这些内情啊？凌空知道火玉贵是有心的人，我不叫你干别的，就问你徐良的人头搁在哪儿，你给帮个忙，真哥的，你能驳我的面子吗？你当初你怎么说的呢？他有这个把握，故此直接来见火玉贵。火玉贵也不识前言呐，对待恩人呢格外的尊重。凌空一说从开封府来的，别人知道这事还了得吗？针锋相对，你死我活呀。火玉贵冒着这危险绝对替凌空保命，明知道白云瑞那跟山上眼睛都红了，那见着面二话没有啊，就得动刀子，但是看在凌空的份上也像贵宾一样招待，一句错话也不说。火玉贵就问呢，老人家，无事不登三宝殿，你又从公馆来的，大概有重要事情吧，有话你就只管说，凡是我能办到的。 弥陀佛，哈哈哈哈， 火侠客，确实贫僧遇上为难的事了，咱们俩无话不谈，我不要求你干别的，你给我帮个小忙行不行？你说吧，什么事儿？看着没，我这徒弟云瑞进山想要取徐良的人头，不知道您把这人头放到什么地方了，你能不能给指点个方向，帮着我们办到这个事儿？真要办成了，你放心，下不为例，我绝不跟你找麻烦，我对你救命之恩你就算补报了，贫僧就要求这么点事儿。火玉贵心里一翻个儿，稍微又愣了一下。你看这个事儿，他真感到为难。他跟王典的关系也不错呀，一楼磕到地下了，哥哥长兄弟短，而且这些年两个人形影不离。没有王典，哪有他火玉贵的今天？现在王典恨开封府的人恨的都崩皮了都，我再背着他不知道把徐良的人头给了这二位，将来王典知道拿我当什么人呢？我简直是吃里扒外的势力小人了，我背叛了丁云峰青松狼牙剑，陆林人得怎么看我呀？这 他脸上就露出为难来了，把一锐看握紧了刀把，用眼睛瞅他老师，心说：“师傅看见没？你现在撞了南墙了，这小子没心，他要胆敢不帮忙，你嘴一歪歪，我拽一刀，我就把他劈在这儿。”这白日就讲究带打的，但是凌空呢挺沉得住气。火寨主，老僧是不是自不量力，有点太叫你为难了？不，老人家，当初我怎么说的，今天我怎么办，您就别管我多为难，是您的话我一定得听，您不就是为人头吗？啊，实不相瞒，后山仙人墓是假人头，这是个幌子，用蜡做的，就是骗开封府的人上钩，那里边布满了机关小险，地下全是绝命坑，掉下去都活不了。真人头不在那儿，但搁这个地方可挺难拿呀。您看这聚义分赃厅没有一座高台，高台后头有八扇洒金的屏风，正中央那两扇门是活动的，开开那两扇门就是墙，墙上有个暗壁，也是门关着，给那门开开，有个地道通到后面，这地道下头有一个小笼子，徐良的人头就在那儿搁着呢。这都是王典的主意啊！我们几位往台上一坐，屏风门一关，墙上的暗门再关上，谁能想象的就人头在那儿搁着，而且那块一天一晚上也不带离开人的，谁能进去偷这人头呢？是谁也做不到啊！我只能告诉您这些事儿，您叫我帮忙恐怕我难办到啊，当着王典的面我怎样下手呢？老人家您说，如果需要我翻脸，我为了报您的恩，宁愿我死我也得办。 阿弥陀佛，行，够意思，够朋友，你能把实底告诉老僧，我就感恩不尽。冲你这么一说，我听明白了，恐怕你帮着下手不是容易事，我也不能叫你为了我而得罪王典，那就强人所难了。好吧，我把话问清楚就得，至于我们怎么到这个人头你就甭管了，告辞了。说着话站起来往外就走，云韵紧跟着。火玉贵一把把凌空给拉住了，恩人呐，那您的意思是非得盗徐良的人头？当然了，迫在眉睫，非盗不可，今天晚上还就得做到这件事儿。哎呀，是方才我回来，王典还领着众人议事，恐怕这一晚上他们离不开分赃厅啊。那老有人，您怎么个道法？除了走屏风门之外，没有第二条道可进呢，恐怕您办不到。哎，这个你就甭管了，多谢啊，咱们后会有期。你放心，你对得起我，我就对得起你。火玉贵不敢多问，一直把他们送到院里头。凌空和云瑞头一晃，翻身形上墙，跳到院外。安下火玉贵咱不说，咱单表这师徒二人离开火玉贵的家，到一片密林里头，云瑞就问师父：“那么现在您相信他说的话？”“相信，这人绝不会骗我，但愿如此。”“那即使他说的是真的，你想怎么取这个人头？”“孩子，这就要看你的了，因为我是暗中保护你呀，说大话的是你呀。” 取人头的事也是你呀、啊。为师子能给你打帮手，你看此事应该如何呢？这个师父，我有个冒险的打算，看来现在暗中下手你不可能，我打算如此这么办，这么做这么办，你看行不？ 嗯，跟为师想的一块儿去了，我就看看你小子学这能耐用得上用不上。好，你就大胆这么办，不行有为师给你帮忙。遵命。这白云瑞的小伙子真横，爷儿两个商议完了之后起身赶奔前的厅。现在的天气正是三更三点，山上出来大厅这块灯火辉煌，一般的人已经熟睡了，静悄悄的。爷儿两个又到了大厅，脚踏瓦笼，身形扶好了，往下观看。可不是吗？半世风王典还在当中这坐着呢。往大厅里看，仍然有二三百人，商议什么事儿呢？七月十五人头大会，如果这些高人来了都安排到什么地方住，怎么招待，什么样人用什么接待的方法，正研究这些事儿。因为七月十五眼看就到了，王典请的人也太多了，其中广成了名的侠剑客就不下一百余人，招待这些人是个大问题啊。你稍微有点不周的，叫人家挑着理，往后就不好办了。他们在这听着听，与徐良人头的事没有关系。云瑞轻轻地请示老师：“我可以行动了，可以马上去办。”哎，白瑞不管凌空了，飞身行跳到院外，转身往前走。就敢奔聚义分赃厅的正面，在门口这二鬼把门有俩站岗的。白瑞一看呢，这俩这个头可不小，就像哼哈二将似的。因为太晚了，这两个人有点困了，别看在这站着，一个就有点打瞌睡。云瑞抓紧这个机会，到了左面这人身后了，抬头一看，这位比自己能高着一脑袋，他把掌中金丝钟里闪电劈一横，哎，把这位连帽子在头发给薅住了。还没等他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他右手一推，齐刷刷把人头给切下，扑通，死尸栽倒。对面那个打了个机灵，哎，你是怎么回事？什么声？还没等看明白呢，被白瑞一刀就刺进天心，那小子也死了。与此同时，云瑞参望里头一纵，就跳进中平大厅。那帮人正在屋里的议事，谁注意这个？白瑞抓紧这机会跳进来之后，把掌中的人头一晃，对准座上的半赤峰王典，把这大肉球就撇过去了。王典低着头，正跟诸亮大伙议事呢，听外头有声音不对，仰头的一看，蹦进小伙子来，是一扬手，一个东西奔他来了。王典吓得魂不附体呀！啊，甩脸闪身往后一躲，这人脑袋没砸着他，正砸到后头的屏风门上头，啪哗，把屏风砸倒。由于云瑞用力过猛，不但把屏风给砸倒，把墙上那两扇案子。 现在是五点 9:2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请为1033，风俗盛空，健美的声音， 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1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3天2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松天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吟歌，1033广播书场。 白云瑞一身都是胆，这小伙子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他有一颗人头，撞开大厅的屏风门，飞身行就跟着进去了。到了里边，用猛击夺速之法把徐良的人头搞到手，然后飞身行又跳出地道，把两旁的贼全给惊呆了，一个个瞪着眼，直着脖子，谁也没动。那位说，为什么都不动呢？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给惊呆了，人们还没闹清怎么回事呢，也没看清是谁，就见啪一声屏风门一开，进去人，一道白光就出来了。所以大伙一愣的时候，谁也没动手，也该着白云瑞露脸。他拎着徐良的人头也出了聚义分赃厅了，这帮贼这才明白过来，哎呦，有人来偷徐良的人头，这小子是白云瑞，别让他跑了。等他们各拉刀剑到了院里，小达摩已经踪迹不见，哪儿去了？拎着这徐良的脑袋飞身上房，找着他师父凌空，爷儿俩一块走了。安下这帮贼寇怎样慌乱搜山，咱暂且不提，单表凌空把白云瑞领到没人的地方，用手拍拍他肩膀，呵呵呵呵，罢了，孩子还真有出息，今儿这活做的是真漂亮，为师我算服了。怎么，事情办成了吗？办成了，老人家请看。白云瑞说着，把这小笼子往前一递，凌空看罢多时一皱眉呀，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他用手点指着徐良的人头，徐良啊，徐良，可叹可叹啊，才20几岁的年纪 就落了个妖王。这要过多少年，你这能耐还有比的吗？真是武林之中少了一个明星啊。其实这明星二字不是现在发明的，那时候就有。有一个人出人头地，一压所有的人，就可以称作明星二字。凌空看罢多时，把这人头还给云瑞。孩子，我护送你一段，赶紧回葵花岗，为师就此告辞。白瑞听傻了，师父，怎么您要走？我得回峨眉山呐，见着你师父夏侯仁，把你的情况向他禀报一遍，他还非常担心，正等着我的回信呢。白瑞这心里头热乎乎的，不是滋味。师父，那么这次分别何时才能见面？ 不好说了，孩子。总而言之，一句话，你要切记，不管老师在你身边或者不在你身边，你都不准骄傲从事。别忘了，骄者必败呀。每做一件事情，你都要慎重考虑，千万莫忘。师父您放心吧，这回我一定记得住了。凌空和尚叮咛再三，然后把白云瑞送出叠云峰，老和尚走了。安且凌空不提，单表小达摩白云瑞带着徐良的人头回到葵花岗。他到了公馆呢，天已经就放亮了。正好小义是爱虎今天当班，领着帮人正在巡逻，抬头一看，庄子外头来个人，一看呢是云瑞，把爱虎给乐的，老兄的你回来了。白瑞紧行几步躬身施礼，五哥我回来了，说这玩意儿怎么样？大获全胜，马到成功，我把徐三哥的人头请回来了。爱虎一听喜出望外啊，等伸手接过徐良的人头，小义是眼泪刷刷点点掉下来。三哥，三哥，他这一哭啊，白云瑞和所有的人也掉了眼泪了。可门口这一乱，公馆里边的人也听着信儿了，急忙禀报蒋平，蒋四爷率着老少的英雄都从屋里边出来，大家把白云瑞给围住，一看他平安返回，无不高兴。让着云瑞到了屋里头，白云瑞就把经过讲述一遍，众人一听又惊又喜。惊之惊，云瑞深入虎穴遇上了危险，哎，反倒转危为安。喜之喜，大获全胜，把徐良的人头夺回来了。蒋四爷频频点头，好吧，现在咱们就办一件事，把棺材打开，让徐良啊落个完尸，找个皮匠用针线把人头缝到腔子上，这总算也对他取死去的亡灵了。蒋四爷一提议，大家都同意。哎呀，老少英雄忙活上了。到了后院，把徐良的棺材抬下来，这棺材盖呢 就是那么虚盖着，并没有钉钉子。爱虎大伙把棺子盖招开，白云瑞往里头一看呢，里头就是个尸身，奇骨伦敦的，没脑袋，这玩意儿瞅着真吓人呢。另外呢，大伙提鼻子一闻，也有点难闻的气味。现在天气不好，正是热天呢。尽管采取了许多防护措施，拿水盐给灌呐，抹药啊，上药冰镇呐。不管你怎么说，这尸体也在逐渐的变腐，因此才有这么一种难闻的气味。这皮匠把手洗干净了，拿着大针，拿着线，把脑袋对着腔子上开始缝。大伙围到旁边，不住的掉眼泪。众人都注意的看着。细脖大头鬼方树安从徐良的头顶转到脚跟，从脚下又转到侧面，在人群之中穿来穿去。蒋平一看就一瞪眼说，哎，你怎么没老实气儿？你蹦的什么呢？老老实实在旁边待着得了。 哎，四爷爷，我可不是多嘴啊，我不是闲溜的，方才我正给我干老相面，我怎么看着不像我干老。 方砖这一句话把大伙全打动了。 好，说完，你说不是徐良？ 我看着不像。 哎，你虽然说死的日子不少了，也有点走形，但是我看着有点不一样。不信咱们好好检查检查。 你看话不在多少，击中要害。蒋四爷眼珠一转也注意了， 哎呀，可不是嘛， 打冷眼看是徐良，一点都不带错的，但你仔细一端详又不是。好像这个死者的人头啊比徐良的脸盘大，除了眼眉、眼睛、牙齿这像，整个的轮廓不那么像。四爷问爱虎，虎啊，你跟你三哥徐良耳鬓厮磨在一起那么多年，你能记住你三哥身上有什么记号没有？ 哎，我想想，有。我三哥这头后啊，就后脑勺这儿有三颗红痦子，痦子上的长的是黄色的毛，没事他洗头的时候我们就拿他开玩笑。有一次我给他蹬起一根黄毛来，把他疼得够呛，还打了我一巴掌。你记住了，那错得了吗？快看看。哟，众人全围过来了，把人头拿出来翻个个，头发破开看他的后脑勺，一看呢没有。蒋四爷眼睛就瞪大了，虎啊，你看看在什么地方？就在这儿。哎，怎么没有啊？人们更怀疑了。霹雳鬼韩天戟也挤过来了， 我四叔啊，我再说一样，再看看我们老三的身上，他后腰有块紫迹，没事我们洗澡的时候我常看见，像巴掌那么大，形状好像个葫芦，看看有没有。只要把尸体搭出来，扒掉衣服一看，没有。哎呀，小武艺的弟兄，大家提供线索，尽量找徐良从头上到脚下的记号。结果提供了十几样，一找是一样也没有。 蒋平啊马上做出结论，我们上当了，死者不是屈亮。这公馆就开了锅了，上上下下的人奔走相告，全都聚众到后院了。人们这心呢就跳成一个了。为什么跳？说这个不是徐良，徐良哪儿去了？好几个月这人没影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不是新鲜的事吗？那这是谁呀？这是，即使他不是徐良，他也得点原因吧。哎呀，大伙一想，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真是一件怪事儿啊。总而言之，都盼着徐良不死。如果徐良还能回来，那可真是天大的喜事。蒋四爷拉着白玉瑞的手，孩子，你算立了大功了。另外，你也给我们解开这个疙瘩。我告诉你，这不是你三哥徐良，你三哥肯定还活着。我敢保证，你们弟兄还有见面的机会，是吗？永也高兴了，要那样，我真是求之不得呀。蒋平说：“这么办吧，这尸体不管是谁，有待调查。”仍然把他装殓起来，把脑袋缝在腔子上，将来备不住找着他们家的人还能来取尸体。大伙一听也只好如此了，就把这人装到棺材里了，棺材盖仍然没定，扶搁着，然后抬到后院空房里头，灵棚也拆了，牌位也劈了。哎呦，这些日子大伙眼泪流了多少桶，好些人都没哭死，闹了半天是一场虚惊，他不是徐良。人们对这个事情啊，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白云瑞一宿没睡觉，得让他好好休息休息，找了间空房让云瑞睡觉。简短接说，三天，这三天蒋平下了话了，任何人不准出门。三天以后，白云瑞也服了园了，精力照样充沛，蒋平这才传话，老少英雄开紧急会议。另外呢，把那位大老爷副将李勇也请来了，应该带着三千军兵呢，上这来帮着开封府捕盗抓贼的，开会少不了人家。李勇李副将也参加了。大家在会议上做出决定，干什么？攻打叠云峰狼牙涧，把这贼窝子给他端了，绝不能留情啊！你呀、啊，也别开什么人头会了，我们也不吃亏上当了。大家是一致同意，小弟兄们摩拳擦掌，等待厮杀。有叫四大爷的，有叫四叔父的，你马上就传令吧，派我们干什么都行，我们已经急不可待。好，蒋四爷笑呵呵的看看李副将，我说将军大人，我们打算明天就端这贼曹，您那可就得多出力了，但不是你三千军兵准备怎样分派？傅老爷，我都想好了。连日来，我勘测了地形，对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的事儿，我心里有点数，还制定了一张草图，请四老爷过目。人家不愧是领兵带队的，把草图往八仙桌上一放。李勇用手指着，四老爷请看，这是叠云峰正面的山口，我准备从山口正面用一千军兵抢占山寨，另外再派一千军兵 攻打后寨，另外一千军兵分两部分攻打左右翼。我不是跟四老爷吹，我手下这三千弟兄可以当三万人使用，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这三千人是足够用了，就等着你一声令下，我们就猛扑山寨。好，另外你们攻山有什么重火器没有？ 有， 为了攻山，我在武昌府特为运来四门铁炮，前山配备两门，后山配备两门，可以做攻城之用。 妥了，神仙难躲一溜烟呐，这可算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就按您的主意办。弟兄们，大伙听见没？金兵可都准备好了啊，现在就看咱的了。我说云瑞呀，看你现在是顶梁柱，你跟着我，还有展昭、展的兄弟、小武义的弟兄，咱们攻打前山。你们大伙乐意不？ 乐意，乐意。 劈了鬼、韩天锦、玉面专诸、白云生，小义是爱虎、粉子都卢真，一个个是兴高采烈。蒋平一点手，把贺瑶湖智化叫过来了。 这个兄弟，老李的驾，你领着小七杰配合官兵攻打后山，你意下如何？ 没说了，四哥您放心吧，把这事就交给我了。 笑面郎君沈明杰、义侠太保刘世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刘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环杰，全交给东方侠智化。愚者的像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蒋昭、蒋小义、圣手秀士方娟、邢如龙、邢如虎、小侠龙天彪等等等众人，配合官兵攻打叠云峰的两翼。在这块还有几位高人呢，洪文女剑客，还有南昆仑司马真、日月飞行小太保钟灵，这些人配合官军搜山，如有漏网的折扣，叫这些人负责。大家欣然领命啊！蒋平一一安排完了，让大家早早休息，让李副将回去调动军队，这件事一定要严守机密，不能走漏消息，山上要事先做了准备，咱可就麻烦了。会散了以后，大家分头行动。这一天呢，人们过得紧张而又愉快，不知不觉之间就过去了。到了晚上，兴奋的有点睡不着觉，头一件高兴的事就是徐良没死，人们都盼着这徐良半截腰崩爆出来了，或者正睡着觉呢，徐良一砸门进屋了，这才好呢。另外一件高兴的事，总盼着攻打叠云峰轻松狼牙剑，把贼窝子给端了，可以奏凯还朝，放几天假，大伙松口气儿，把这么些的事情处理之后啊，人们都好好休息休息，故此这才兴奋。晚上没事儿，到了次日天光，四亮四不亮，按着原计划，几路人马开始出发。咱先不说别人，单表蒋平、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南侠展雄飞和小武义的弟兄，他们一共老少17个人，带着1000军兵 起身心赶奔叠云峰的山口。刚见亮的时候，他们就进了山口了。这军兵弟兄拉着大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马蹄子踩在山路上，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正往前走着呢，突然队伍不走了，蒋四爷就一皱眉，没我的命令怎么无故停止前进了？来呀，往前面看看怎么回事。哎，霹雳鬼韩天锦压着冰铁大棍奔前面去看去了。时间不长，韩天锦回来了，四叔，怪不得大伙不走了呢，半道上那坐着个和尚，正好把去路给拦住，怎么让他躲开他也不躲开。后来我一问他，这和尚说话了，非要亲自见领地的人不可，我没办法，这才给您来送信。和尚，四爷想，这是个什么人，多大的胆子，这拦住我们的去路。让他进来，让那和尚进来。蒋平就在这等着，时间不长，就见霹雳鬼韩天锦和几个军兵领进一个和尚来。哎呦，这家这个可够大的，平顶身高能有一丈一尺挂零，这张脸长得又白又嫩，两道弯眉，一对月牙眼。老木丁一看呢，这人就是乐，实质他不是乐，就是长了一张笑脸，大耳垂肩，油光满面，看这意思素日的营养相当好啊。身上穿着灰布僧衣，圆领大袖，腰系丝绦，胖袜开口僧鞋，斜背着个黄兜子，手里的拿着把拂尘，看年纪也就在40左右岁。蒋四爷不认识他呀，就见这和尚来到蒋平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双手往一起一并，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施主请了。哎呦，还礼还礼，师父不必客气，请问师父出家在哪座名山，哪座古刹，贵上下又怎样称呼，因何拦住我等的去路？阿弥陀佛，请问施主您是哪一位？在下姓蒋，单字平，我叫翻江鼠蒋平。 哦， 久闻大名，四老爷，